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 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校园足球转向孩子的素质教育，把足球文化和学校在校教育很好的结合起来， 就是种草阶段，让更多的小孩参加到 开放。实际上在体育这一项，体育对孩子教育它起到重要的作用，那么我们只不过是以 他要为自己的兴趣付出 参加到了他的教育， 集纳各方观点，大话校园足球。 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姚迪。首先还是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了解今天的主要内容。2019中考首次英语期考22号举行，290万考研生22号入考场，创十年最大增幅。北京市召开中小学生社会大课堂资源单位特色活动培育和推广座谈会，以下是详细内容。2019年中考第一次英语听说计算机考试于22号举行，第二次考试将于2019年3月23号举行，取两次考试中的最高分计入中考英语成绩。考生可于2019年1月11日在北京教育考试院网站查询本次英语听说机考成绩。第二次考试将于2019年3月23号举行。值得提醒的是，第一次考试取得满分的考生不能再参加第二次考试。12月22号，全国约290万名考生将步入2019年硕士研究生初试的考场。继去年考研人数首次突破200万之后，2019年考生再次猛增，增幅达21.8%，创下近十年来最大增幅。教育专家提醒，今年各招生单位招收专业学位硕士的数量越来越多，考生不必盯着传统的学术型专业，可以更多考虑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需求的新兴专业。近日，北京市中小学生社会大课堂资源单位特色活动培育和推广座谈会在北京学生活动管理中心召开，参会者分别来自区社会大课堂管理办公室、市级优质资源单位、北京市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以及部分中小学。据了解，2018年北京市中小学生社会大课堂探索供给侧改革创新方式，向全市中小学生推出了8项社会大课堂特色活动。这些活动分别来自不同的门类，满足了学生多样化的兴趣发展。再来关注一条资讯，12月30号上午9点，教育面对面举办2019自主招生志愿填报大型专家年度报考盛会，家长不再做局外人，颠覆传统的专业认知。人工智能背景下财经类专业解读，自主招生冲刺准备阶段，专家叮嘱家长自检，特邀升学专家现场教您选专业过自招。地址是北邮科技酒店4层会议室，报名电话57354567，200个名额约满为止。好，以下是足球新闻。 汇总最新校园足球赛事，回顾一周赛场精彩瞬间，一周绿茵战况报道。 好，我们继续来了解足球新闻。12月20号，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北京市足球运动协会主办的“我运动，我健康，我快乐”2018年北京市市级社会足球活动，在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昌平学校成功举办。本次校园足球活动通过游戏和比赛的形式，推广了北京市远郊区县青少年足球兴趣，激发了学生们对足球和运动的热情。培养了健全的人格，提升了身体素质，也使学生们在足球运动中获得身心的全面发展。 近日教育部的官方网站公布了公示2018年各省区市校园足球夏令营最佳阵容等级认定结果名单， 北京62名足球运动佼佼者 被拟定为国家级运动员， 其中15名中学生 被拟定为国家二级运动员， 47名小学生 被拟定为国家三级运动员。 以朝阳绿茵情校园足球梦为主题的北京市朝阳区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试点区启动大会近日举行。 截至2018年5月， 朝阳区有国家级校园足球特色校26所， 市级校园足球特色校4所， 区级校园足球特色校48所。 朝阳区15个学区实现了校园足球特色校全覆盖。 教育部体卫一司司长王登峰强调， 在看到校园足球成绩的同时，还应当看到问题和困难。 朝阳区副区长朱胜表示，朝阳区将以校园足球试点区为契机，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发挥好区政府的统筹作用和资源优势，切实保障和推动好朝阳区校园足球改革发展。以上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姚迪编辑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第一时间报道校园足球赛事，点燃足球激情，追逐赛事节拍。 第一视角畅谈学生绿茵文化，分享足球快乐，谱写青春理想。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校园绿茵场》，我的足球，我的梦想。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教育面对面《校园绿茵场》。今天我们继续来聊聊校园足球的话题。 这段时间呢密集做了很多对话京城名校的节目，关注了巴士中教育集团。我们都知道巴士中是一所教学非常优质的朝阳区的名校，那么究竟在体育上面巴士有什么样的特点，可能并不为大家所熟知，那么究竟巴士中的体育发展的如何，校园足球又发展的怎么样。今天呢我们请来了巴士中学的党总支书记刘强老师来做客节目，给我们讲一讲巴士中学的校园足球以及一体科技在巴士中究竟发展的如何。有请刘书记。刘书记， 你好。啊，你好。嗯，今天呢其实请您过来就是来讲一讲这个校园足球的发展，因为校园足球现在在咱北京是如火如荼的开展，那么在巴士中学的话现在校园足球开展的情况怎么样？嗯，那个校园足球啊在巴士中开展也是很好的，那么表现在呢我们这个国家这个足球教育的示范校， 北京市的这个足球教育示范校和朝阳区的这个足球教育示范校都在这个开展，所以呢我们这个校园足球的教育它的基础比以前呢更厚更大了，基础更好了。嗯，那巴士中从这个什么时候开始开展校园足球的？因为您知道在我们北京的孩子里边，一谈到巴士中就说到硬件那是绝对的牛， 有一个特别大的操场，而且有体育馆，大家都知道巴士的硬件特别厉害，但是这个校园足球是有了体育场以后我们就开展了，还是没有体育场在白家庄的时候我们就有相应的足球课程呢？这个足球呢是我们这个老师和学生都非常喜欢的一项体育运动项目，我们很早就开始了，就是办学之初就开始了，1956年这个 开办学校的时候就开始了，那个时候虽然条件不是很好，土操场，但是我们的孩子也是很喜欢的。 嗯，其实您说到这个我想起来自己原来小时候踢球啊也都是那种沙石地，这不敢铲球，这就算穿那长的球袜，一铲球基本上满腿血道子，但是乐趣也在其中啊，家长回去的时候可能埋怨两句，但是也是给你开始擦红药水紫药水，条件那会儿虽然不好，但是仍然 玩得很快乐，踢球踢得很快乐，但是呢踢球啊总是需要一个专业的技术的这样的一个锻炼，那么成体系的进行这样的一个足球的练习，包括我们成体系的有这样的教学，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嗯，那个巴士中呢因为这个它是我们一开始建校的时候就立足是市级这个重点学校来建设的，所以呢那个体育运动开展也是比较早的。 那么最早期呢虽然是在这个土操场上我们的孩子就进行这样的体育运动项目的这样的教育活动，那么成体系的这种建设还是在这个七八年以后。 嗯， 七八年以后呢我们在白家庄校区那么就有一批优秀的体育老师，也有呢我们这样的足球这个专项的 指导教师，来带孩子们进行这个比较系统的和专业的 这样的体育足球教育，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那么在2002年，我们这个八十中呢办学一校两址啊，这个办学规模扩大了，然后呢在汪津校区也有很好的规划，又有很好的这个运动场所，所以呢我们就开始招收一部分这个足球特长生，然后以足球特长生为这个基础，在我们的这个学生里面扩大这个足球教育。那么这个足球教育呢，一个方面呢是我们这个普及性的大众化的，也就是全员的学生都享受这个足球这个带来的快乐，这个呢是我们面向全体学生召开的这个，那么他们有足球的这样的必修课和选修课。同时呢我们还开展这种基于足球特长生的这样的比较专业的这样的队伍的建设，他们呢这个现在在我们学校接受这样的教育，同时呢我们利用自己的师资也这个接受我们社会这个足球教练来入校园，加强对他们的这个教育，使他们的特长能够得到更好的发挥。 其实是从学校这个层面上来讲也做了很多的工作，首先硬件上这就是大量的资金投入啊，另外一方面呢在教练上面，其实好教练真的很难请啊，能够找到好的教练能够培养我们的学生，同时呢我们也是有一些特长生，然后让他们能够有更好的学习的环境，同时有很好的运动的环境，让他们在这个足球的领域能够发展起来。那现在咱们同学们对于足球的认知水平什么情况，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从您的感受来说，现在学生们爱在场上踢球吗？ 我感觉到我们的孩子啊还是很喜欢这个足球的，就是说同许多的这个体育运动项目相比较而言，孩子们还是比较喜欢足球的。 为什么呢？您觉得？ 我感觉到第一个呢是他们是这个足球啊，它这个不确定性很大，就是一场比赛里面啊，那个最后的结果究竟怎么样，那么还跟两个队的这个实际情况，都有很大的关系。最后的结果是不确定的，充满挑战。另外呢，在这个足球这个活动项目里面啊，孩子们分工协作，这个大家感觉到很快乐。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啊，其实足球是一个特别好的去体现团队精神的一这样的一个运动啊，可以让大家都一起运动起来，对吧？ 对， 哪怕仅仅简简单单的没有什么配合组织，我们只是11个人两边22个人追着球跑，奔跑起来也是一件特别快乐的事，非常的好。那现在其实我们就想问了，那对于很多不擅长或原来不喜欢足球运动的孩子，我们怎么样进行这样的一个引导？因为可能有些小学它是足球特色校，那既然可能开了相应的足球课程，孩子们会很喜欢参与，但是有些小学它并不是，可能限于操场的原因啊，对，因为由于市里的小学咱们相对场地没那么大，那怎么办？这个对于不喜欢做运动的孩子们，我们会不会采取一些方式去引导他们呢？ 我觉得呢可以从这样的几个角度，三个方面吧。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氛围营造，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技术指导，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赛事牵引。那么氛围营造呢，就是对于我们这个他对足球认知不够的啊，我们这样的一些孩子，或者认识不多的不深的这样一些孩子呢，那么我们通过氛围营造来这个达到一种教育和影响的效果。比方说这个我们在这个学校这个范围里面，那么在70年级面向所有的学生开展这种足球的这个课程，让这个孩子们呢对这个足球它的基本的知识、基本的方法，它的一些文化有个基本的了解，通过这样的氛围呢来营造这个好的足球教育的环境。那么这个氛围营造呢还可以通过邀请这个我们的足球界的 民宿 明星啊，进校园啊，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氛围营造 啊。邀请过吗？ 我们邀请过。然后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技术这个指导，也就是说呢我们在70年级可以普及一些足球知识，但是我们 在这个普及了足球基本知识以后，在他的这个中间年级或者是这个后段的年级，我们呢可以通过选修课的一些方式，让这些孩子们呢继续的在足球方面能够得到一些更系统的这样的一些技术的指导，那个让他呢对足球啊更喜欢。 嗯， 第三个呢就是赛事牵引。如果要是我们的一些孩子他参加了一些校级间的、城市间的，甚至是我们 国家级 这个国家级的、国内国外的这样的这个同学间的、校级间的这样的足球赛事，我想呢对他这个培养对足球的兴趣爱好，甚至是有所这个在这个方面能做得更好，能起一些好的作用。 其实您谈到了这么多啊，其实也让我们感受到就是巴世忠在培养孩子们的这样的足球运动上确实下了很大的功夫，而且也是希望通过足球培养出孩子们对于运动的这样的一个爱好。因为足球是一个综合性的运动，那它不仅仅简单单是一个田径啊，它是奔跑，它需要奔跑，同时它需要技巧，需要大局观，它需要你对于整个场上的认识，以及需要意志力、意志品质以及合作的这种精神等等等等，它集合了很多在运动之中的一个优点，也希望同学们能够在操场上，在赛场上，然后感受到足球运动跟运动带给他的快乐。尤其是我们一直在说啊，现在一直希望我们同学们能够养成几个运动的习惯啊，这样的一个运动习惯可以在他将来的人生之中给他带来很多的益处。包括像我现在30多岁，想约球，我们这些同学都不踢了，你这约谁去啊？约20郎当岁的小年轻，你也没法跟不上人节奏。对，因为经常不锻炼身体啊，也就慢慢荒废了。那越不练就越不练，你进入一个恶性的一个循环。但是如果你从中学开始，通过6年在巴士的时间，或3年在巴士的时间，你养成了这样的一个运动的习惯，那这种东西其实是更受益终身的。因为你说你学物理，你能够说我考多少多少分，但是等到你真正实际工作中，你用到多少你物理的知识、化学的知识，它运动不是，运动是你能跟你一辈子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啊，挺好。接下来我们就要谈到的是关于如何去培养我们足球少年的，因为第一时段的时间并不多了，我们简单说一下，然后到第二时段我们再继续，好不好？ 好的。 那在培养上面来说，我们采取了哪些的方法呢？ 在培养这个足球少年方面啊，我们认为呢，第一个就是在意识上我们觉得需要这个加大我们的教育的力度，让我们的孩子呢有这种锻炼意识，有这种踢球这种意识啊，这是意识。第二个呢，就是要有一种习惯，要形成一种体育锻炼的习惯。那个第三个呢，就是他要有一种技能。我们觉得他有了体育锻炼的习惯、意识，有了这样体育锻炼的习惯，有了体育锻炼的技能，那我想他这个坚持下去就可能能做得越来越好。 好的，那第一时段呢我们先聊到这儿，到第二时段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我们具体在足球课程上分为了几个层级的课程，以及未来我们在这个其他的体育运动上面又有什么样的一些特点，可以跟我们的听众们一起来分享。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看不穿是你失落的魂魄，猜不透是你瞳孔的颜色，一阵风一场梦，爱如生命般莫测，你的心到底被什么蛊惑？你的轮廓在黑夜之中淹没，看桃花开出怎样的结果？ 千年前，周武王灭纣，封少公于北燕，燕国受封立国。三千年后，人们却不知燕国在何地。1963年，

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晴，偏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零下九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0%。明天白天北京晴，偏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二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总的来看，明天白天本市天气晴朗，能见度不错，有利于大伙儿的交通出行。但是天气寒冷，提醒您外出要注意防寒保暖。今天的天气就是这样，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为您播出的精彩节目内容。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 FM 107.3， 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这个校园足球转向孩子的素质教育，把足球文化和学校在校教育很好的结合起来， 就是种草阶段，让更多的小孩参加到 开放。实际上在体育这一项，体育对孩子教育它起到重要的作用。那么我们 只不过是以 他要为自己的兴趣付出， 参加到 了他的教育， 集纳各方观点，大话校园足球。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今天校园绿茵场继续来聊聊关于校园足球的话题，我是奥迪。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来自于巴士中学的党总支书记刘强书记来做客我们的节目。那么究竟巴士中的校园足球开展的如何，其他的体育项目又有哪些特点，我们都可以在今天的节目之中去一窥究竟啊，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刘书记在第一时段的最末尾我们谈到了，就是说采用什么样的方式培养我们的足球少年，您概括的讲了一下。其实我相信在课程方面，这个巴士中我通过采访啊发现一个特点，就是把课程做的都特别的细，每一项究竟怎么分层一二三四。都现在都在讲分层教育，因为在新高考之后咱们要分层走班了，大家都在说分层教育，但是就我所知，巴士的分层走班可不是从这个新高考开始的，是从很早以前我们就开始了这样的一个教育的体系。那么咱们在足球体育运动这方面有没有相应的分层走班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呢？ 各位好啊。在谈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啊，我可能稍微的引申一点，或者从源头说起。那么这个源头呢，就是源于我们巴士中办学理念。那么巴士中的办学理念是什么呢？它是一人一天地，一木一自然，让每个生命因教育而精彩。那么基于这样的一个办学的理念，我们呢这个构建了三级的育人课程体系。这个课程体系呢，第一级呢就是国家级的必修，这个必修类的课程。第二个级呢，就是我们学科拓展和学科运用型的这样的课程。第三级课程啊，就是我们的精品的社团课程。那么这个三级课程呢，像个金字塔一样，它是这个构成了我们学校育人的一个支撑，一个支撑。说到这儿呢，就是说，我们学校的那个体育课程，也是比较早的就开始了我们的改革，课堂教学改革。那么巴士中的这个体育课堂改革啊，它是这样的一种形式进行的。也是基于这样的一个想法进行的。那么是什么样的呢？就是巴士中的这个体育课呀，可能跟其他的有些学校的体育课上法不同。 怎么不同？ 他是呢，把体育课分成了18个模块，进行了模块教学。这个模块教学呢，就是一个年级啊，我们说一个年级有十几个班，我们是把12个班，那么在这一天里面，就是同一节课都在操场上。这是跟其他学校可能体育课上课不同的一个。那么这个18个模块就在这一节课里面，每个模块都有专业老师 在指导相应的模块的教学。 嗯， 我们的孩子呢，他根据自己的兴趣特点特长，选择不同的模块来进行学习。 嗯， 当然这个模块里面我们是按学分制，3年他修满一定的学分就可以了。 哦， 那么他呢有一些必修的，他是必修课。 嗯， 但是有一些这个模块他可以高一学，也可以高二学，也可以高三学。 嗯， 我们这样做的基于什么样的目的呢？这样做呢，就是我们认为啊，体育老师他都是有自己的专业 啊， 特长的。 上大学的时候，包括自己在运动队的时候， 对对对， 是有特长的。 他就是有他特长的。比方说，一个体育老师，那个足球就是他的强项，他一直就是在练这个足球。 嗯、 但是我们一般的这个，如果要让这个老师教体育课，他教足球，又教排球，还有教篮球，还教其他的田径。 这是很多学校都存在的一个现状、 都是这样的、 啊。 那么他就不能够把他的这个特长发挥到极致。 嗯。 我们的这个改革呢，之所以分成18个模块，就是让我们的老师最大限度地发挥他的专业优势，这是一个考虑。第二个考虑呢，就是我们的学生，他具有可选择性，除了完成国家必修的这样的体育课程以外，那么他还可以在他的中学时代选择至少2门体育项目，作为他一直选修的科目。那么掌握这个科目，掌握这个体育运动项目，更多的更系统的一些的方法和技能，那么使至少2门这个体育运动项目成为他终身都喜欢都能够坚持的这个锻炼项目。我们是基于这样的两个考虑进行了这样的体育课堂教学的这样的改革。 嗯， 那么实施几年下来，我们觉得 效果， 孩子们很欢迎，老师们认为这种效果也好，因为最大限度地发挥了他的专业特长。 其实我觉得这几年北京的教育最大的变化，除了我们刚刚谈到的学科的这样的一个分层走班，更多的是希望能够借助学校这样的一个越来越好的资源，为孩子们提供开眼界、长见识，以及让我们更多体验的这样一个过程。您刚才谈到了18门课程，其实也是用更多的课程的覆盖，让孩子们逐渐寻找到自己喜欢的这样一个项目。可能我们需要有一些基础性的这种课程，像是我们上大学的通识教育啊，比如说我们要学大学语文、大学数学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课程，这是必须要学的。那也是在我们的体育运动中，可能你练习跑跳，那这可能是一个基础性的课程。但是除此之外，比如说咱们的课程是不是肯定有足球，对吧？篮球、排球，然后羽毛球、乒乓球有吗？ 都有， 都有是吧？ 我们这个羽毛球开展和乒乓球开展都是在馆内这个和户外相结合的 啊，有馆就是好。 而且这个羽毛球和乒乓球开展的这个教育的水平还不低、很多老师和学生都很喜欢、而且呢那个开展的这个活动很频繁，比赛也比较频繁， 师生有比赛， 质量还比较高， 师生有比赛， 有有有、 挺好挺好、而且这个在外面如果上这羽毛球培训班可贵了、这个在学校就可以解决了、真好、挺好。这个通过这样的一些相当于是自选式的自选超市一样的模式， 对对对， 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个更多的运动的快乐。而且刚才你也谈到了掌握这个几门这种能够受益终身的运动，将来也可以在自己生活中逐渐的去发展。那因为你基础的了解了以后，逐渐的进阶，这是孩子就师傅领进门，那修行就要看个人了。说完了这个以后，我们再谈到另外一些做法，比如说在练习校园足球的时候，我们有专门的特长生，其实也是希望他们能够在足球这条道路上走得更远更好。那么我们的足球特长主要招的是女足是吗？ 对对对对、 咱们现在的这些女足会不会借鉴一些国外的做法，然后去训练我们的这些学生们？ 那个八十中的女足啊，也是我们的这个特长项目和传统的这个优势项目之一。那么这些孩子呢，这个招到八十，我们是通过两个这个途径或者是渠道来进行培养。一个方面呢， 是我们自己的这个师资力量来进行培养， 嗯， 因为八十呢也有比较好的这个硬件的设施， 嗯， 我们既有这个400米的标准的运动场，同时呢也有这个在天气不太允许的情况下，我们也有室内的运动场馆， 哦， 那么这样呢保证他们的这个在校内他的这个训练是体系的是完整的， 嗯， 同时呢八十中呢他是因为他的办学理念就是一人一天地一木一自然，让每个生命因教育而精彩，我们基于这样的一个理念啊，那么孩子他有多大的能量， 嗯， 我们就给他铺展多大的舞台， 嗯， 他能走多远我们就努力的让他走多远， 嗯，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理念的支撑下呢，或者是叫我们的指导下， 嗯， 我们也为这些孩子那个邀请了这个比较优秀的我们大学里面的优秀教练， 哦， 啊，也有一些这个国家队的这个教练， 嗯， 来在我们的业余时间， 嗯， 指导这些孩子，让这些孩子呢获得更高的这样的这个培训的平台，让他们将来能走得更远，走得更好， 嗯，其实通过这样的一些模式也是用更高的视角，然后让孩子们能够接触到更广阔的天地，因为很多人都在聊足球这件事儿，他们觉得有一层窗户纸，可能就是在于意识上的这种培养，而这种意识呢一方面可能需要靠自己在训练跟比赛中逐渐的摸索，另外一方面可能就需要贵人啊， 对， 其实这个贵人就是我们刚才您谈到的一些国家队的站在更高角度的一些教练以及选手，他们的指导，用他们的言传身教，然后让我们的同学们能够了解到究竟球该怎么踢，然后才是最合理的啊，其实都是一个合理化的过程。那现在咱们这个女足队员们情况怎么样，这个踢的比赛， 从这样的一个情况来说啊，就是说呢，女足呢是我们的这个传统项目之一， 嗯， 那么发展呢也还是不错的。 嗯 啊，他们呢在我们刚刚这个进行完的我们朝阳区的比赛里面啊，他也属于我们朝阳区的这个足球教育的这个示范校。 嗯 啊，那么因为每个学校呢它的情况呢又有所不同啊，你比方说我们这个学校啊，有的学校呢它是这方面是它的传统优势项目，有的学校呢是那方面是它的传统项目，那么我们八十中呢，嗯，第一个方面是广泛开展各种这个体育运动，为每一个孩子提供他的可能性，同时呢那么在有这个女足的基础上也还有女篮呀，还有田径呀，等等，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女足呢，总体情况在我们朝阳区，属于是比较好的。那么还需要进一步的努力，到北京市啊，或者到全国，能够拿到更好的这样的成绩。 其实也是一种期待，但是呢，我们都知道八十其实是一个在教学上非常优异的学校，所以一方面要兼顾学习，一方面又要在体育运动上去做出相应辛苦的这样的一个训练，同学们反正也很辛苦啊，但是我相信他们的未来肯定会更好，因为跟很多就是咱们国安队包括曾经的国家队的一些队员们聊天，他们就说你相信我们，就是凡是踢到我们这种职业的人，只要让我们学习，我们都会学习的非常好，因为到最后拼的都是脑子，那不是说简单的技巧，简单的说谁跑得比较猛， 对， 跟这已经无关了。 你说的很好，很有道理。 嗯，所以在这一点上来说，我相信咱们的同学们都非常的聪明啊。 嗯， 好，接下来我们就要谈到这个关于团队精神、意志品质了，因为团队精神跟意志品质是我们在推广校园足球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切入点。那么这一点上来说，我们会不会在课程之中进行一个渗透？包括足球，甚至不包括足球以及其他的体育项目，会不会在这方面我们会跟体育教师们说我们要着重的去在这方面对我们的学生进行一个引导呢？ 这方面啊，我们老师都还是做得非常好的啊。当然他们是在深刻理解了学校的办学理念之后，那么在自己的教育教学实践当中去践行这样的一些理念，因为要成就我们的每一个孩子嘛，为每一个孩子的成长 那个提供我们的教育支撑。 嗯， 我们认为啊，或者我们这个发现，生活在八十的孩子是非常快乐的， 嗯， 非常幸福的。 对， 因为一进校园就能看到洋溢在他们脸上的笑容。那么我们也在分析，是什么原因这个让他们感觉到很快乐、很幸福？ 嗯， 我们觉得呢，我们的体育这样的教育教学，这个也是其中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因。我们发现呢，这个凡是体育好的或者喜欢体育锻炼的孩子啊，他都有一些共同的特点。你比方说他呢，这个体育喜欢体育锻炼的孩子，他呢都是这个性格都比较好。后来我们再进一步的这个研究啊，就会发现为什么他性格好呢？是因为体育啊，他总是有输有赢的。那么这些孩子呢，他的耐挫力就比其他的孩子就要好。因为他接受我是第二，或者是哪怕是这个第三或者是第四，他都接受。他不像我们有些孩子啊，第一惯了第二就受不了。啊，你看这体育有体育锻炼习惯，有体育这个特长的孩子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这么一个特点，性格都比较好。还有一个特点呢，他身体好。身体好呢，他精力旺盛。做什么事情呢，都是 效率比较高。 效率高。这是他。我发现呢，喜欢体育锻炼的孩子还有一个这个特点。就是他的这个意志品质也好。意志品质好呢，就是说他呢，因为这个我们足球，你像他是个集体项目，很注重团队合作。然后我们这个喜欢踢足球的孩子，喜欢体育运动的这个孩子，他这个与人合作这个方面都做得很好。我们就觉得呀，这个体育锻炼，我们的足球教育，他对孩子们这些方面的意志品质，良好的性格，这个形成还是特别有帮助的。 其实您说到这一点特别好，也让我们能够感受到，足球它不仅仅简简单单是足球，体育也不仅仅简单单是体育，它更多的是承载了我们的一个更多的属性在里面啊。也希望这种这个足球跟这样的一个体育运动的团队精神意志品质能够在我们同学之中得到相应的锻炼。那如果要是出现了一些，比如说因为球员之间可能技术水平会不太统一，那这种出现了埋怨的情况，我们作为学校校方会不会进行一个比如说沟通疏解，然后心理辅导这面是由主要由教练来做吗？ 这个方面是这样，因为既然有比赛，肯定会有这样那样的，有肢体接触，有这样的有输赢，肯定会有这样的这个有时候甚至是产生一些不愉快或者语言上的这个冲突，这个是难免的。但是我们发现我们的这些孩子们甚至他们的教练们都处理得很好。那么这个处理得很好呢，我觉得基于这样的几个方面。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的教练他在平时的指导过程当中跟孩子们跟运动员们这种渗透这种教育就做得很好。做事先做人。只有人做好了，你这个事才能做得好。那么我们不仅仅是一种比赛，我们更多的是通过一种活动，强身健体，来这个训练我们的意志品质，友谊永远是第一的，我们的结果它总有这个分晓，那个我们既看重又不能太看重，这个是平时跟我们的教练这个高水平的这个指导有关系。另外呢，就是我们的孩子他也在这个实践当中在成长在成熟。他这个当时可能发生一些不愉快的时候不够冷静，但是冷静下来经过我们队员之间的相互的沟通，经过教练和队员之间的相互沟通 很多问题还是都能得到很好的解决的， 还是可以得到解决， 是这样的。 嗯，好的。时间也过得非常快啊，第二时段马上就要结束了。在第二时段的最后呢，还是想请您再聊一聊，就是在家长这块是怎么看待咱们同学们练足球这件事儿的？ 那个说实在的呢，我们的家长啊，跟我们的社会一样，也是在进步的啊。因为什么呢？ 原来不让，真的觉得这耽误时间啊，哪能踢球啊，玩物丧志。 过去呢，我们社会选拔人才，它的通道比较窄，也比较少，那么都比较关注这种文化成绩的学习。社会是这样，那么家长也是这样，过去的家长也是这样。但是这些年来呢，随着这个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化，我们的社会对这个基础教育，我们的家长对这个基础教育，他都认识上在发生一些改变。你看，从现在。不仅仅是我们的孩子啊，这个学生他们的家长对体育锻炼这件事，对足球这个训练这件事，他们的认识在改变。就是我们都作为这个学生家长，我们也是一样。那么我们认为呢，那个身体这个身心健康它是很重要的，必要的这样的体育锻炼，而且在青少年时期就能够养成一种体育锻炼的意识，然后形成一种体育锻炼的习惯，然后获得一些体育锻炼的技能，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一个人真正的参加工作以后，你再让他这个 培养一个 培养，那就非常的艰难了。 哎，就想想啊，我这个曾有一度因为自己原来我学播音的嘛，那身体很瘦，然后挺精干的。随着年龄越来越大，又做广播，可能不太在意自己的形象，吃的又比较多，在食堂伙食比较好，逐渐发胖以后想，哎呀，我这健身，但是呢，真的鼓不足勇气，而也找不到方法。那这个时候就在想，如果要是在中学的时候就知道怎么样去锻炼，找到了一种方法，自己喜欢的方法的话，我也不会像现在这么苦恼，总是拿一个手机App 看一下，哦，这个怎么扩胸，怎么这个做相应的运动，在健身房里去运动，你可以上场踢球嘛，你可以打羽毛球嘛，有各种各样的一种运动的形式可以供你选择，这就是一个特别好的地方了。好，第二时段呢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到第三时段我们来继续来聊聊巴士中学在其他的一些运动体育项目上究竟有哪些的特点，欢迎您继续收听。 你在南方的艳阳里大雪纷飞，我在北方的寒夜里四季如春，如果天黑之前来得及，我要忘了你的眼睛，穷极一生做不完一场梦。他不再和谁谈论相逢的孤岛，因为心里早已荒无人烟，他的心里再装不下一个家，做一个只对自己说谎的哑巴。他说你任何为人称道的美丽不及他第一次遇见你，时光苟延残喘无可奈何，如果所有土地连在一起走上一生只为拥抱你，喝醉了他的梦，晚安。歌，

今天的天气就是这样，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为您播出的精彩节目内容。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这个校园足球转向孩子的素质教育，把足球文化和学校在校教育很好的结合起来， 就是种草阶段，让更多的小孩参加到开放。 实际上在体育这一项，体育对孩子教育它起到重要的作用。那么我们只不过是以他要为自己的兴趣付出， 参加 谈到了他的教育， 集纳各方观点，大话校园足球。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校园绿茵场。今天我们继续聊聊校园足球以及学校的体育文化的建设。今天我们继续有请来的是来自于八十中学的党总支书记刘强，刘书记来做客节目。刘书记你好。 啊，你好。 嗯，今天呢我们继续讲讲八十中啊，这个我们的校园足球以及相应的体育的一些运动。刚才我们谈了很多关于校园足球的话题，但是我们知道八十中学有校园足球而不止校园足球，还有哪些传统的体育项目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拳头产品以及我们深耕的产品？但是校园足球你刚才谈到五几年六几年就开始有了，让我觉得还挺惊讶的，还有哪些项目是我们的一些拳头项目 啊？八十中呢也是一些这个传统这个运动项目的这个基地校。我们的这个传统项目呢一个是田径，还有那一个呢是女篮。这两个呢都这个是我们的传统的优势项目。那么田径呢一直以来都是我们朝阳区基础教育这一块那是一个重镇，重镇。就是最优秀的这个最有潜质的这个田径的选手基本上都在八十中受到教育。在刚刚结束的北京市的这个第15届中学生运动会上，朝阳区的这个田径的这个获奖项目那是大面积的丰收，其中呢八十中是占了多半壁江山。女篮呢也是八十中的这个优势的传统项目。在我们去年这个北京市中学生的女篮比赛当中，八十中是亚军。今年呢在15届北京市中小学这个运动会上，八十中的女篮是冠军。 这个拿到的冠军这个其实很不容易，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海淀区几个附中的那个足篮都非常的强，而且呢也是请到了相应的很厉害的教练，而且在招生上也有相应的倾斜啊，所以我们都知道那边很厉害，没想到我们八十这次拿到了冠军。咱们的篮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我们的篮球是从这个2002年就开始组队来进行这个训练。依托呢是少部分的这个女篮特长生，但是呢他们这个到了我们学校以后，我们再结合这个全校的学生里面对这个篮球比较热心比较有一些兴趣这样的孩子里面共同的组队。真正的特长生呢数量是少的，然后我们还是基于八十的这些某种意义上讲零基础的这些孩子们组成的一支队伍。 所以在这一点上来说也是很不容易，因为零基础那教练费的功夫那可就大了去了。那其他的一些项目上，我们的传统的项目包括我们做的比较久的项目有哪些呢？ 像这个我们八十中呢他那个田径刚才我们做了介绍，田径里面它就包括这个这个一些 田赛竞赛 田赛竞赛这些项目都是在我们这个黄斌老师 他也是我们八十中的体育特级教师。 体育还有特级、 体育特级教师。 嗯，太厉害了。 他是长期就这个热爱这个田径，教练教学这个工作，而且呢，这个老师呢，这个几十年如一日，他的全部的身心都在孩子们身上，都在训练管理，而且不分这个节假日，所以呢，那个就是我们在2017年评选新一届的特级教师里面，黄斌老师作为一个体育老师能被评为特级教师，那还是对他这个在田径教育方面，这个很不俗的贡献啊、有密切的关系。 嗯， 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个女篮呢，这是我们现任的八十中的体育教研组的组长，徐永林老师带队，他年轻有为，那个也是把自己的身心啊，都投放到了女篮的这个教育，这个当中。当然，这个既有他这个国家必修，这样的课程面向这个全体学生，那个这个篮球教育，同时呢，他又发挥自己的篮球，这个 特长， 组建了一支这个女子篮球队。这个篮球队呢，组建的时间并不是很长，在这个北京市，我们强手如林的这样的，竞争的激烈的场面当中，那么他的女篮这个教育，能够取得冠亚军也还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 确实也是能够感受到啊，因为我们现在就算是招特长生，其实我们也肯定招不到那种特长生啊，就是招到那么比如说身高那么高或怎么样的一些特长生，我们在不断的训练的过程之中，在我们的比赛过程之中去找到各自的发光点。其实集体运动啊，其实不是说靠一个人或某一个人就能够完成这种超越，更多的时候是大家能够拧成一股绳，就靠那股气， 对， 就那股气儿，你能够这个忍得住啊，能够攥得住这股气，那股精神头，你就能够拿到相应的一个比赛的一个成绩。不得不说，这是一个非常值得让人去骄傲的成绩啊，尤其在女篮这个方面。那么接下来我们再要谈到的就是关于体育课程的设置。您刚才也谈到了，跟其他学校有很大的一个不同，比如说我们有18门的这样的一个选择。那么从这个分层上来说，会不会比如说也会分，比如说羽毛球我们有普及性教育， 对， 跟进阶性教育，那这个是怎么来做呢？ 这个是这样的，就是说从这个国家必修类这个课程里面，那么我们作为每一个孩子他都得接受这样的教育，也就是说每一个学生他对，比方说拿这个羽毛球来说，那么他在高一的时候他都需要选择这个课程。那么这个课程呢，他的这个教学的内容和他的难度，那么就是基于国家标准，那么就达到必修类这样的标准啊，那就 OK 了。那么如果要是那么这个孩子在这个阶段他就掌握了羽毛球方面的一些因知因会的这样的基本知识和基本的技能，如果要是这个孩子呢，他对这个羽毛球有特别的兴趣，有特别的潜质然后他计划把他培养成为这一辈子都能够喜欢坚持的运动项目，他可以在接下来的高二年级高三年级继续选修这个羽毛球课程，这样的话呢，他比同龄的其他的选择其他的这个体育运动项目的孩子来讲，他在羽毛球方面就获得了更多的方法和技能。 其实就是通过时间的不断的积累，然后呢又通过他自己可能兴趣班，然后我们的一些兴趣课程 顺便说一句呢，你看羽毛球的我们的奥运冠军董炯是八十的毕业学生 董炯是八十毕业的， 是， 哎呀，这个 八十这个是文体都很厉害，你看咱们文化这边徐静蕾对吧， 徐静蕾是我们毕业生， 嗯，然后现在新的年轻小花马思纯是咱们的然后毕业生，你体育这边对吧， 嗯， 也有这个 张斌主持人， 张斌，哦，张斌，哦，张斌也是在八十毕业的， 韩乔生， 韩乔生，韩乔生也是八十毕业的，我的天哪，那咱们这个所以明白了吧，这个今天尽管说了校园足球，但是未来啊您孩子想从事主持人这个职业，我是没见过哪个学校这么能密集出主持人这样的一个职业啊。其实主持人有一个最基本的特点，我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就想当主持人啊你一定要见得多，嗯，见多识广才聊得了，所以在这一点上来说，八十肯定创造了特别好的一个环境，让大家了解，然后了解了以后，我们才能够有的说，才能够去跟各种各样的嘉宾去进行一个沟通，太棒了啊！那体育这边，刚才您谈到董炯是还有吗？ 体育，这个从目前情况看呢，我们了解 女足这边好像现在已经上了几个咱们的学生哈， 是这样的，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聊一聊关于这个体育教育跟德育教育的结合了，因为我们一直在说体育跟德育是一个密不可分的关系，那究竟这个体育怎么去帮助德育的教育，很多人在想这个体育这是体育这就锻炼身体嘛，跟德育我们都想啊我们要五讲四美啊，就原来那会儿讲叫五讲四美，那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结合的关系，学校又会不会在其中去做一些相应的倾斜跟努力的安排，那请刘书记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在学校教育当中，我们的体育跟德育啊结合是很紧密的。一般的这个学校呢，他也把体育这个教研组啊，或者是这个音体美劳啊这样的一些这个教育教学活动啊，把它也纳入到了德育主管的这个范畴，是因为呢他们有很多的这个活动是联系在一起的，比方说这个德育处，那么他升旗仪式，他运动会，他的大量的大型的学生教育活动都是跟体育是紧密结合的，所以呢那个这是从这个职权啊工作啊这个范畴啊划分上我们是这样做的。那么实际上呢也是这样的相互促进。那么德育呢为体育搭台进行理念的引领。那么体育呢也通过实际的这样的教育实践活动在促进学生的优良品质的形成，这个良好习惯的形成，这些方面都对我们的德育工作是有利的这个促进，他们之间呢是这样的一个关系。 其实我在想啊，就是我们刚才在节目的前面的第一第二十段也谈到了关于学生意志品质的这样的一个锻炼，会不会我们在教学包括教案的过程之中也会强化这一段，比如说可能要求在初一年级男生必须能够多少秒之内跑得到1000米，几分几秒跑到1000米，女生考到800米，那这样的一个要求会不会适度的去做一个加量，然后或者是怎么样调整这样的训练方法，让孩子们不断的去感受极限，然后去触碰极限，会有这样的一个具体的安排吗？ 这个情况是这样，我们呢最优秀的教练，最优秀的老师啊，我们的体育老师，他都是科学的合理的去安排这个教育教学的，比方说您的这个学生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基础，我们呢就基于他这个基础寻找他最近的发展区，让他呢设计，我们给他设计一个让他跳一跳能够得着的目标，而不是轻易的呢就去按照我们这个极限去让他去触碰。那么他如果要说有什么极限的话，也是基于这个孩子的实际让他跳一跳够得着的这样的一个目标。那么这个目标阶段性的达成以后，我们再有计划的再去这个达到实现下一个目标。我们是这样的层级性的这样的去设计。 所以其实有这样的一个设计之后，也方便我们的孩子们根据自己自身的条件不同去选择相应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刚才您谈的特别好，真正优秀的教练跟体育教师是不会让孩子出现体育运动伤害 的，是 对。因为其实在安全上呢来讲，老师们现在可比家长们还要担心。家长们都说啊，那他们练起没事啊，没关系。你说哪个教练说了啊，你都说了可以随便练，那我就往死里练，绝对不敢啊。这个安全的角度是我们学校最关注的话题啊。好，其实刚才也谈到了关于这个体育教育跟德育教育的结合，那接下来我们要谈到的就是这个与时俱进了。因为在设立我们之前18个这样的专项的时候，有从学校的学生本身的这样的一个兴趣爱好的选择，有从我们老师自己本身的这个专业特长的选择。那经过这么多年的这样的一个变化，会不会接下来会有所不同，进行一个调整？因为您也看，我马上就到我们的北京冬奥了，那会不会也会设置相应的这样的一些冬奥类的课程，以及我们的冰雪项目的课程，给我们的同学们，让他们开始逐渐接触、了解、喜欢，到开始练习。 关于这个话题呢，我们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话题啊。在具体的谈这个话题之前呢，我们也有一个小插曲。简单的介绍一下八十中学生培养目标的一个微小的一个调整。从中呢也看出我们八十在办学理念方面有一些变化，在与时俱进。那么八十中呢，那么在学生培养目标的上，在我们2014年之前，我们是有一个这个学生培养目标。那么这个培养目标是什么呢？是12个字，叫有理想、负责任、会学习、善合作的创新型人才。但是在2014年之后，我们在制定新的6年发展规划的时候，对这个学生培养目标，我们就开始进行讨论。最后做了一些微调啊，微调之后的学生培养目标是这样的。叫有理想、强体魄、会学习、善合作的创新型人才。 这个变化很妙啊，为什么这么变呢？ 那么他为什么把我们那个负责任变成了强体魄了呢？基于2点考虑。第一个呢，是负责任，我们是这么认为的。就是一个孩子如果他有理想，他自然的也会有责任感。这是一点。另外呢，就是说有理想、负责任、善学习，这个会学习、善合作，这个总体上讲都是在强调我们这个理想和学业这个层面的，还没有谈到身心的健康。我们是基于这个社会的现实和我们未来社会对人才的培养，未来社会对人才的这个需要，我们觉得需要做一下调整。社会现实是什么呢？就是现在我们大学啊，对我们新进入大学的这些孩子进行体质进行这个检测的时候，普遍都反映我们孩子体质不怎么优质。一个是近视也比较多， 对的， 一个是体质不那么强健。 对，就是其实最后是到最后学习的时候觉得精神头不足。 是这样。另外呢，就是未来社会我们认为一个人的身心健康，他对一个人和谐全面可持续的发展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在学生这个培养目标这个讨论的时候，后来就把这个3个字做了一个微调，变成了有理想、强体魄、会学习、善合作的创新型人才。表面上看呢可能就是3个字的调整，实际上呢是涉及到一个教育理念的一个变化。那么结合到下这个社会的 热点啊， 现在我们冬奥会即将在我们中国召开。在北京，在这个张家口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一个方面呢是继续的坚持我们 啊，八十这种教育理念啊，一人一天地，一木一自然，让每个生命因教育而精彩。 嗯， 同时呢，也按照我们学生培养目标，有理想、强体魄， 嗯， 会学习、善合作这样的培养目标。 嗯， 我们呢会继续把我们的体育课堂教学改革啊深化下去，同时呢，也会结合我们这个新的这个时期，我们一些工作的需要，还有我们这个孩子们、家长们体育锻炼、体育这个教育的需要，我们也开设一些这样的冰雪项目进校园，这样的一些活动，让我们的这个学生更多的对了解，感兴趣，然后呢，把我们的冰雪项目，也作为新的这个发展的一些增长点。 嗯，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八十呢还是紧跟时代潮流的啊，希望能够把更多的体育项目去开展到我们的同学之中去。最后来讲一讲吧，对于专项练习体育的学生来说，我们的最终的出口怎么样？就是这个是大家非常好奇的。刚才您也谈到了说，我们的原来的练习出口比较窄，那现在呢？ 那个可以这么样的告诉我们的各位听众啊。就是八十啊，它是一个很优质的一个基础教育的学校、啊。 是， 那么凡是到八十的孩子，他的这个叫这个升学呀、出口啊都是非常好的，都是非常好的。那么我们的这个体育，一些有特长的孩子们呢，他们的出口很好。目前呢，出口呢基本上是有两个方向。第一个方向呢，就是这个我们的普通型的这样的高校。这个高校呢，就是说我们的体育有特长的一些孩子。那么他是把体育作为自己的这个终身的一种爱好。一种兴趣，一种锻炼方式去培养。当然呢，这个中间呢，他有这个很好的这个特长，然后呢也可以报考这样的普通高校，当然这些高校都是非常好的高校了啊。将来呢从事体育教育这些方面、体育研究这些方面的工作，你像这几年我们体育特长生考上北大清华的每年都有。而且这个有的时候每年三四个。那么他这个到了这样的一些普通高校以后，他的体育教育，将来呢可能作为他的一个选项，也可能呢作为他的一个这个终身锻炼的这样的一种方式，这是一个趋向，那么这种趋向，他就以他的这个大学的综合性为背景的选择。 这个比例大吗？去 这个比例还是占不小的比例， 大多数。 因为我们的家长、我们的孩子还是非常看重这个 学习这件事儿啊。 然后他把这个体育呢作为他的 爱好 ，他是从这个角度去看的。 嗯。 那么第二个方向呢，就是我们的一些体育特长生。因为他从有的甚至小学，有的是初中，一直到高中，一直坚持这样的体育的这样的训练，有比较高的这方面的体育运动的技能。那么这些孩子呢，比较多的，就报考了我们的北京体育这个大学。那么报考这个大学的这些孩子们，那么他将来，基本上他的方向，就是要从事体育教育、体育科研，那要就是从事跟他这个专业比较相近的一些职业了。目前呢，从八十的体育特长生来讲啊，主要的出口是这两个。 所以从这两个出口来说，也是为我们孩子们解决了特别大的一个继续练习体育的这样一个困扰。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我们今天的校园足球节拍。 传递校园足球文化，感受足球音乐节拍，校园足球节拍。